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提醒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没意见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配合你演出的我，掩饰而不见，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？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演？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没意见，你想怎么演我都随便，你演技也有限，说感言，分开就平淡些。改变和你演出的我，掩饰而不见，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，循着别人的谎言，被动就不显得可怜。可你曾经表演，这种。